官民，知是恶，这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中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960万平方公里孕育造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这里啊，我们要说一个叫沛县的地方。沛县今天属于江苏省北部，这里有众多的大小河流。如果站在这块土地上瞭望，你就能发现千里卧于野的奇妙景观，那恰似雨点飞溅，又如月边停云。沛县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在这儿单单提到沛县这个地方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在中国历史上出了一位流传千古的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刘邦，大汉皇朝的开国皇帝。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刘邦所作的大风歌。刘邦的故事千回百转，荡气回肠。他是一个痞子，却能网罗五湖四海的江湖豪杰归其麾下。他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却偏偏能在乱世当中把江山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他又是一个风流多情的情圣，到处撒网收获美人的芳心。江山、英雄、美人，那一页浩瀚的历史谱写着怎样的动人篇章呢？故事从公元前247年二月初八的那个早上开始。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在沛县一个叫中阳里的小山村，农民刘植家的妻子王寒史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刘邦。这原本是一年365天当中一个很普通的早上，因为刘邦的出生却变得非同寻常了。这刘邦一生下来，不但体重超出了寻常婴儿几倍，而且他的左脚上有许多颗的小黑痣，密密麻麻一溜的在脚上排着。把他爹刘植家先是吓了一跳啊，随即心里嘀咕，这怎么就生了一个怪胎呢？对于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来说，他已经有两个儿子了，对于第三个儿子的出生，他已经没有了初为人父的喜悦和兴奋，生一个女儿才是他想要的结果。虽然是略微感到有些失望，可他眼睛却始终盯在婴儿脚上的那一排黑痣上。他有些好奇，就仔细地数了一下， 这婴儿脚上的黑痣不多不少，正好是72颗。别看这72颗痣黑不溜秋的，毫不起眼儿，甚至有点让人生厌，很讨厌这玩意儿。可是就是这72颗黑痣，却给刘邦日后的发迹带来了非一般的感觉。72在古代一直都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从那个时代再稍微往前一点的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阴阳论当中，把万物归结于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五行说。按照这种学说呢，72这个数字指的就是土。当时的色彩分为青黄赤白紫，这五色和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相对照，土对应的是赤，各种演变也是极为复杂，你要有兴趣啊，可以找找这方面的书来看看。刘邦的脚上有72颗黑痣，72在阴阳五行论中属土，而土又等于赤，这就是刘邦后来自称是赤帝化身的全部依据。古人可以把一些人同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事物结合的是天衣无缝，从这一点来看也不得不令人佩服。不管这其中牵强杜撰的成分有多少，总之吧，刘邦的出生是非同寻常，是惊世骇俗的。可惜当时他爹刘知家还不知道这个儿子刘邦就是赤龙化身，他看着这个眉毛很浓、眼睛很大、鼻子很高、耳垂很厚的男孩，心里边还在嘀咕，这儿子他一点也不像我嘛。过了好半天呢，他把目光又回到了妻子王憨史的身上，夫妻俩是相对无言。对于他们来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早就已经心照不宣了。的确，这个孩子从怀孕开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据史书上记载呢，刘邦的出生跟他的母亲王憨史去了一趟娘家有关。对于女人来说，嫁人之后回娘家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刘知家的家境并不太好，还处于温饱挣扎线上，已经生了两个男孩的王憨史没有多少时间回娘家了。那问题是，女儿是老母心头的一块肉，你不回娘家并不代表老母亲她就不想你。于是呢，老母亲就装病找女儿回来。这古往今来啊，大凡是孝子孝女，一听父母病了肯定会急着往家里边赶。什么？我娘病了？那一听到信儿，王憨史没辙了，只好回娘家。一进门就抱着好久不见的老娘狠狠地下了一场及时雨，可伤感了好一阵才发现，哎，情况似乎有点不对呀。抬起头来，王憨史发现老娘正微笑着看自己呢，嘴角还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来。王憨史也不傻，马上就明白自己呀、被老娘给忽悠了。其实这也不怪他老娘，女儿就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要想久不思娘的儿女回家，托病是最常见也是屡试不爽的一招。随后的事情就是，茶也喝了，饭也吃了，天也聊了，怎么一折腾就是下午了。王憨始终究放心不下自己的两个儿子，于是向老娘强挤了一把眼泪，就匆匆地往回赶。 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发生意外了。那个时候交通不发达，什么摩托车、汽车、火车、飞机通通都没有，除了当官的或者有钱的人骑马坐轿以外，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最实在的交通工具就是自己的一双脚。王憨石乃是一介女流，很少走这么远的路，她走着走着就累得走不动了，于是坐在大泽边上的一棵大柳树底下歇一会儿。也许实在是太累了，小风这么一吹，他不知不觉的就进入梦乡了。事儿啊，坏就坏在这棵大柳树上。据事后来寻找妻子的刘之家的说法，他走到大泽边时，远远就看见了惊人的一幕。天空先是乌云密布，然后是密布乌云，先是电闪雷鸣，然后是雷鸣电闪，总之在天昏地暗又地暗天昏之际，一条巨大的赤色蛟龙就照在了妻子的身上。请注意，这条龙是什么颜色的？赤色，也就是和后来刘邦脚上的72颗黑痣推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的。总之一句话概括了，王憨史从这以后又怀孕了。公元前247年2月初8，我们的刘邦同志诞生了。蛟龙缠身而孕和72颗黑痣，刘邦一出生就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72颗黑痣可能是有的，但蛟龙缠身却太过离谱了。可惜当时也没有什么 DNA 鉴定，所以说呢，刘邦的身世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在现代词语当中有一句常用的，赶鸭子上架，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逼着别人去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儿。在刘邦7、8岁的时候，对这个词儿他就深有感触。小小年纪的刘邦这时候已经是声名大振了，究其原因也没有别的，魅力使然。你想啊，一个7、8岁大的孩子，今天偷邓家的东西，明天摘李家的东西，后天打孙家的狗，大后天撵王家的鸡，不名声大振那才怪了呢。也正因为如此，刘家的破茅屋前每天都是门庭若市，为此刘老爹没少伤脑筋，骂他左耳进右耳出，打他好了伤疤忘了疼，打骂都无效。刘老爹这两招看家的本领失灵之后，他实在没辙了，只好用刘氏三板斧中最后一招教。他一咬牙，很痛苦地来了一句话，你小子读书去，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哎，从这一点来看，刘老爹还是比较深明大义的。当然了，刘老爹说完这句话就痛苦了好一阵子，毕竟他们村子里边没有老师啊，要从外地请一个老师来得花不少银子。不过他的疑虑很快就得以解决了，原因很简单，村子里唯一的一个地主卢老地主的儿子卢婉也到了上学年龄了。提到卢婉，有必要简单看一下他的个人资料。男，中阳李村生人，公元前247年2月初8生。哎，这听着怎么卢婉的出生日期这么熟悉呢？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察觉什么了吧。不错， 卢绾出生的这一天，正是刘邦真龙下凡的这一天。如果卢绾不是幸运的跟刘邦生在一个村子，而且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或许啊，他就是历史上一个毫不知名的匆匆过客。然而，幸运女神惠顾了他，从而注定了他的一生也将不平凡。去寺庙上香拜佛的香客，常说沾着仙气儿，那就是这个意思。既然刘邦的出生是真龙下凡，同一天出生的卢绾自然也不会差喽。因为阶级地位和身份不同，卢老地主以前很看不起处于贫苦大众的刘老爹，但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一天听说两家都生了一个儿子，他竟然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提着鸡蛋和礼品主动就去了刘家，两家从此结为了百年之好。刘邦和卢绾自然从小也就成了铁哥们儿。提到读书的事儿，如果该出手时不出手，那卢老地主就不是卢老地主了。他拍着胸脯对刘老爹说了，学费我全包了，叫你们家小三子来上学就是了。小三子就是刘邦，因为他上边有俩哥哥呀，他排行老三。天底下还有这种掉馅饼的好事儿，穷苦了一辈子的刘老爹那感动的差点就没跪在地上磕头了。既然学费有人包了，一个去上学也是上，两个去上学也是上，那就让刘娇也去吧。刘娇是刘老爹的第四个儿子，比刘邦就小了两岁，一听可以上学了，抱着自己的老爹是又亲又啃。要不是一边略有吃醋的母亲强行抱开，那就怕没完没了了。但是刘邦和刘娇的反应却有着天壤之别，他哭丧着脸，当然不乐意了，他的孩子王当得正好好的呢，凭什么就让他光荣下岗啊？可胳膊拗不过大腿呀。刘邦几次抗议无效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上学就上学吧，有卢绾在也不寂寞了。刘邦反过来还这么安慰自己。教书的先生姓王，具体的姓名咱们已经没必要去调查了，我们姑且叫他王老先生。当时的学生只有三个，刘邦、卢绾、刘娇。一个先生只教三个人，那不是古代才有的事儿，就是现在很偏僻的山村里边也有。前不久在一张报纸上就看到了，某一个偏僻山庄，一位年仅20来岁的年轻姑娘，放弃城里任职的好机会，守在那个穷山沟里当老师。他的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几个，最少的时候只有2个。很难想象啊，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最美好的豆蔻年华，却甘愿在一个穷山沟里边，伴随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那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她是从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她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更多的孩子走出那个穷山沟。多么感人的话呀，多么平凡而伟大的姑娘啊。当然了，这位王老先生肯定没有这么伟大，卢老地主提供的年薪要放在今天，那足以让博士博士后都为之心动了，王老先生不心动才怪呢。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卢老地主每年究竟给王老先生多少钱了，只是如果王老先生临终前要知道自己为此至少折了10年的寿命，他一定会后悔莫及了。是生命重要 还是钱更重要呢？刘邦和卢绾从上学第一天就没少让王老先生伤脑筋呢。最开始王老先生的惩罚不外乎是罚站、罚抄书，或者拿着大戒尺打手心儿。可毕竟是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雷声大雨点小，那挥得高高的戒尺落到孩子的手上时候，已经变得像挠痒痒似的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每次罚过打过之后，刘邦和卢绾依然是我行我素，大有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有时候王老先生忍无可忍去兴师问罪，可看到双方父母那热情的招待，话到嘴边又打住了。是啊，万一他们听到了儿子的斑斑劣迹之后不让儿子上学了，那不是自己砸自己的饭碗吗？有一次俩人在上课时间又脚底下抹油开溜了，王老先生这次手下不留情了，拿起戒尺照着两个人的屁股使劲的打。据事后刘邦和卢绾说，这一次打屁股是王老先生下手最重的一次，以至于勇敢的刘邦第一次流下眼泪来了。婉婉呐，你看看我的屁股有没有被打出血来，要是有啊，我一定叫这死老头血债血偿。刘邦擦了擦眼泪，把裤子脱下来了。啊，血倒是没有，不过这时候卢绾原本清秀的脸上也变得铁青了，刘邦那句血债血偿让他有点震惊，所以呢他不敢真说刘邦屁股上有流血。刘邦一发威就跟山中的老虎似的，有什么呀，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的啊？左边屁股打出几条血痕来，对，是三横条一竖条，正好是个王字儿。啊，真这么巧吗？刘邦一听满脸的愁云就消了，来，我看看你的屁股。刘邦一看卢绾的屁股，啊了一声。刘邦这么一叫，吓得卢绾七魂丢了三魂啊，怎么了？难道我屁股上也有个王字儿？王字儿倒是没有，你右边屁股上有个长方形的红块，你知道像什么吗？像一块地呀。这是老天的预兆啊，意思是说将来我要做王，而你做将做侯有很多的地来封啊。刘邦煞有介事地说着，两个人是小眼儿瞪小眼儿瞪了半天，随后是相视大笑。王老先生这一打居然打出这样的事儿来，看来打屁股的水平也一流。刘邦和卢绾被打得皮开肉绽，却还得感谢他。就这样，革命和反革命，压迫与反压迫，刘邦、卢绾和王老先生进行了近十年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十年后，也就是在刘邦18岁的时候，他们终于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王老先生尸骨未寒，刘邦和卢绾就把书本典籍全都一把火烧了。从此，开始了他们没有束缚的全新时代，流氓时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失去亲人的痛苦，犯罪之后的忏悔，痛定思痛的感悟。金马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咿 呀，欢迎乘坐知识热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江山代有流氓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流氓这个词儿究竟起源于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所以也不敢妄下结论。如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流氓原本是指无业游民，后来是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这后一个含义应该是白话文以后出现的。而在七八十年代，人们通常所说的流氓，特指男女之间性关系上有问题的人。和流氓有关的一个词儿是耍流氓，但耍流氓并不是戏弄流氓，而是流氓戏弄别人。流氓的常用词语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呀。在咱们中国古代有三大顶级流氓：吕不韦、刘邦、曹操。吕不韦是当时出名的商人，他最拿手的本事就是用金钱和美女腐蚀国家干部，再利用他们来为自己服务。可以说吕不韦的糖衣炮弹公关思想形成了后来流氓的核心思想，这一点现在的一些腐败堕落分子就做得很好，坚决贯彻了吕氏流氓精神的精髓。至于曹操呢，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我也讲过曹操大传，后人称曹操为奸雄。他的思想精髓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由此可见，他的流氓精神理论又朝前迈了一大步，大有炉火纯青之势。在这儿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刘邦的流氓生涯。不读书了，刘邦带着铁哥们卢绾是整天的在外边鬼混。在沛县，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山村田野，大凡有刘邦在的地方，卢绾就都会像一条狗似的跟在他后边。用四个字可以来形容他们：形影不离。此时的刘邦相貌堂堂，方脸宽额，鼻正口丰。更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身高已经达到7尺8寸。在秦朝时候的尺，一尺是23厘米，八尺就是1米85左右。这对于体格普遍矮小的江南人来说，他这个身高，那已经是鹤立鸡群了。他没像武林高手一样通过拜师学艺，但是打架的本事却很大，这都和他天生高大有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刘邦还有一个小名叫刘季，这个季是四季的季。四季的季呢，在古词当中是最小的意思。刘老爹当时以为啊，他是自己最后一个儿子了，就给刘邦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其实刘老爹把四个儿子的名字都取得很有特色，大儿子叫刘伯，伯最大嘛，二儿子叫刘仲，仲在中间就是中间的意思，伯仲季，那么三儿子刘邦就是刘季。所以他第四个儿子出生之后，他只好给这个儿子取了一个交字，交往的交就是最末的意思。刘邦一踏入社会就觉得刘季这个名太俗了，像个文绉绉的女孩名，跟自己那高大威武的形象一点都不般配。别看刘邦平时没怎么好好读书，但是关键时刻脑袋瓜还是挺灵的，他大手一挥，自己的名字就从刘季变成了刘邦。邦在方言里边是哥哥的意思，所谓刘邦就是刘哥们儿。出来混的嘛，都得讲究哥们儿义气，这个名字正好和当时刘邦的流氓形象相符合。可以说刘邦这次改名还真是神来之笔，从此沛县的黑帮当中又多了一个叫刘邦的重量级人物。养了个儿子当流氓，为这刘老爹是没少唉声叹气，但是刘邦依然我行我素，凭着一双铁打的拳头，不出几年就成了沛县一带的小霸王。小霸王威风无限，而此时真正的西楚霸王还在地上摸鸡屎玩呢。光阴荏苒，十多年的流氓生涯匆匆而过，刘邦表现的果然和寻常人不一样，一个27、28岁的大青年却还是光棍一条呢。这时候刘邦的人生格言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值得赞扬的是，刘邦真是实行晚婚晚育的典型模范。在那个早婚早育的时代，像刘邦这样的超大龄青年就显得有点异类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面对众人异样的眼光，刘邦却是毫不在乎。是啊，别看当时刘邦就是一介流氓，但他有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先创业后成家，这一点刘邦就是一个好榜样。见刘邦是迟迟的都没动静，刘老爹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来了：生儿生儿，都说生儿子好，我看还是生女儿好些，人家闺女门前都争着去说媒提亲，这倒好，我家小子倒贴送上门去也没人要，这是什么世道啊，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当然了，刘邦晚婚跟他的眼光和抱负有关，但这并不代表他在外边就没有女人了，相反他的女人还多的是。这里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第一个女人。刘邦的第一个女人是一个寡妇，这个寡妇也姓王，跟刘邦他娘一个姓，30来岁就没了丈夫，一个人含辛茹苦地领着一对儿女过日子，维持生计的就是丈夫生前留给她的一个小酒店。在前头我们已经说过了，刘邦同志整天的在外边鬼混，因此去酒店就成了他每一天的必修课。而王寡妇家的酒店是他们村子唯一的一家酒店，刘邦自然也经常光顾。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而颇有几分姿色的寡妇门前是非就更多了。身边没有了男人，对于店里的客人，只要不是太过分的骚扰，王寡妇一般是不会介意的，当然多半也是敢怒不敢言。但事儿呢，往往就有意外。有那么一次， 一个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叔级别的人物，多喝了一点酒。喝酒除了花去身上多余的银子，减轻身体负担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装疯卖傻。那位大叔就是这样的，借着酒劲儿，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先是一把握住寡妇那只前来斟酒的白白嫩嫩的手，众人是一阵哄笑，这种举动不足为奇。也许是众人的笑声刺激了这位大叔，总之啊，他的动作进一步展开了，一把抱住了寡妇，然后用那满嘴油腻充满酒气的大嘴就迎上了那片鲜红欲滴的嘴唇。那王寡妇自然是又惊又羞又恼，挣扎着反抗。不反抗倒也还则罢了，越是挣扎，那位大叔他就越兴奋。总之他的动作就进一步升级了，他在疯狂地吻着寡妇嘴唇的同时，是手脚并用开始撕扯他身上的衣服。直到这个时候，众人才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一个个惊的是目瞪口呆，那空气就好像凝固了似的。不过但凡这样的故事，都会有一出英雄来救美的好戏。说起来还真就来了一位，没错，就是我们说的刘邦同志。刘邦也不愧为当地的小霸王，出手的时机，出手的火候，都掌握得炉火纯青。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时候，就用了三拳就把人给活活打死了。而咱们的刘邦同志更厉害，只照着那位大叔的肥头油面一拳下去，那个人就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是血流如注，再也爬不起来了。接下来的故事就有些老套了，这一拳打下去就擦出了爱的火花，没多久王寡妇就以身相许了。救了美人之后，通常情况就能得到这样丰厚的回报，难怪古往今来英雄救美的故事层出不穷啊。刘邦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第一次从王寡妇家出来的时候，读了近十年书却只懂得人之初性本善的他，居然站在山旷之上大声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荣归故里，那天已经是白发苍苍的王寡妇默默地站在人群当中，当她那松树皮似的脸上绽放出灿烂如许的笑容，那双早已干涸深陷的双眸突然水汪汪的明亮动人时，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这个女人一直都深爱着刘邦。从这一点来看，刘邦同志当年不仅得到了他的人，更得到了他的心。因为刘邦在外边混讲义气，三教九流的人都很乐意跟他来往，连县衙门的一些父母官也跟他有交情。萧何就是刘邦朋友当中很特别的一个。萧何是丰邑人，自小是饱读诗书，出生于地主之家，在沛县衙门做吏船，官职呢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兼警察科的科长。因为他办事公正，为人正直，深受沛县人的称赞。干脆到朝廷当官去吧，我帮你向上边推荐一下。沛县的县令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发现了萧何的非凡才能之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了。可让县令感到意外的是，萧何居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好意， 并且郑重其事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萧何的话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我的故乡是在这儿，我喜欢这一片热土，我舍不得这里的父老乡亲，我想一直在这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家乡人服务。第二，我并不适合做大官，在这里做点跑腿的小事还行，如果到上边去了，官场上的事儿我应对不过来呀，到时候生出一些是非来，追起源头，可能还会连累到县令您的头上来。县令一看萧何如此的淡泊名利，自然对他更加看重了几分。可是他哪里知道啊，以萧何的一双慧眼，他早看出秦王朝有迅速衰败的迹象，倘若在朝廷为官，只怕将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更重要的是，这时候的他已经认识了一个人，一个很特别的人，一个脚上长着72颗黑痣的人。那是一个天气很热的夏天，萧何跟县衙的几个小吏到城外的护城河里去洗澡。按理说天气太热，去洗个澡也没啥，但关键是就在他休息的时候，躺在草地上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左脚上有几排黑痣的人。为了弄清他脚上究竟有多少颗黑痣，萧何就主动上前跟那个人聊天。哟，你不是萧大人吗？萧何还没说话呢，那个人就惊叫着坐起身来。啊，你是在下刘邦。就这样，萧何一边跟刘邦聊天，一边数他脚上的黑痣，最后确定不多不少是72颗。萧何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在联想到熟读百家之书时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上古时期，五位主持天事的帝王当中，赤帝的脸上就有72颗黑痣。这个人难道是赤帝的化身？萧何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次偶然的机会相识以后，两个人就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据萧何所说，当他看到刘邦脚上那几排奇特的小黑痣的时候，就断定了这个人一定是非同寻常之人。以后沛县人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奇怪情景，一位县内的当红高官却常常跟在一位身份和地位都和他有着天壤之别的地痞流氓后边，而且丝毫不在乎他人的眼神，这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萧何的远见，也正是因为这样，他后来才能成为大汉朝的开国宰相。刘邦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萧何。萧何自己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推荐，而他此时却主动推荐起别人来。在他的帮助和努力之下，刘邦告别了无业游民的身份，拿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泗水亭亭长。亭长相当于什么官啊？就相当于现在的乡长，也就是乡镇干部吧。秦始皇当初设立郡县制之后，又在县里设置了亭乡制。所谓的亭乡制，就是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每亭设有亭长，每乡设有里正。那时候的亭长不但管辖的地盘有十里之多，而且管辖范围也很广， 各种治安纠纷，以及外地流动人口到本地的登记和检查，包括办个暂住证。当然，庭长还有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兼任十里之地的捕头。捕头在众武侠小说里边都有详细的介绍，专门负责抓一些干坏事的罪犯，比如说什么杀人犯、强奸犯，更有甚者，连当地的地痞流氓也得抓。启用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来管理流氓，这一举措也算是开了历史先河。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萧何。当时正好泗水亭缺少一个亭长，机会来临的时候，萧何没让他浪费，他立刻向上边就推荐了刘邦。萧何是何等人物啊，连县令都敬他三分，由他做推荐，刘邦自然理所当然的就当上了亭长。刘邦接到的任职通知单大概跟我们现在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差不多，大致意思是：尊敬的刘邦同志，经过我们严格的考核，你的成绩已达到亭长级别的水平，其他成绩没有，流氓业绩确实已严重超标了，特录取你为泗水亭亭长，望你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速来县衙门人事处报到，带足钱者一定要带足，砸锅卖铁也得凑上，可免带床上用品及其他生活用品。就这样，一个小小的亭长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刘邦就从这里开始了崛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心上流浪到绝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19集。 皇上午后散了学，周如海就瞅着空出去密报鳌拜了，索额图自然又会把这事儿告诉他阿玛的。魏尚书知道今天的事情最终都会传出去，他不如自己走在前头，散学之后就去见太皇太后去了。鳌拜听周如海说了洪德殿里的事，勃然大怒，立即把明珠找了去，说： 明珠，陈廷敬是你向老夫引荐的，你说他忠义可信，可他居然同皇上讲王莽篡汉的故事，这分明是在提醒皇上老夫会成为王莽，陈廷敬居心何在？ 要不要找陈廷敬来问个详细？ 还问什么，陈廷敬不光今日讲了，日后还会讲。这个陈廷敬他同老夫离心离德，多亏了周如海，不然老夫还蒙在鼓里。 拂尘大人，此事您想如何处置？ 让陈廷敬永远见不着三阿哥。 他是皇上啊。 知道他是皇上，陈廷敬迟早会把这个皇上教坏的，先把陈廷敬从皇上那儿弄出来，再寻个事把他杀了，这种忘恩负义的人留着何用？ 敖大人，明珠以为此事还需想周全些。 老夫遇事不会多想，快刀斩乱麻，魏师傅也得换掉。 先帝跟太皇太后都很是信任魏师傅，只怕动他不了。 这件事情你不用多管，皇上身边的人通通都得换掉。周如海， 哎， 你留个心眼儿，给他们寻个事儿。 乾清宫那几个太监侍卫，我已经把他们的茬儿找好了。 嗯，讲。 侍卫窝贺等擅自骑御马，擅自取御用弓箭杀戮，按律当如何呀？ 竟有此事，按律当斩。 张善德那几个太监把皇上的夜壶当痰盂使，往里头吐痰呢。 明珠听着人君不禁，差点笑出声来。鳌拜却说： 大逆不道，该杀。陈廷敬这个人也得杀，给个罪名，就说他居心不良，妖言蛊惑，离间君臣。 拿这个理由杀陈廷敬只怕有些牵强。 管他牵强不牵强，先把他从皇上身边赶走再说。魏相书纵容陈廷敬也不得放过。不管了，就这么定了。 那一天皇上仍是在洪德殿读书，听得外头吵了起来，索额图正好失驾，忙跑了出去。只见鳌拜领着很多侍卫进来。 拂尘大人，拂尘大人，你想弑君不成？ 索额图，你休得咆哮，惊了圣驾，我拿你试问。 洪德殿的侍卫忙出了刀，鳌拜带来的人却快得像旋风，立马把他们围住了。皇上出来了，喝道： 鳌拜，你想做什么？ 皇上，臣今日要清君侧。 鳌拜领来了侍卫，立即宣读文告： 乾清宫侍卫窝贺、西柱、哲克图、觉罗塞尔弼等擅骑御马，擅取御弓箭杀戮，大逆不道。彼等御前侍卫 在辅政大臣面前没有依制家礼，言行轻慢，大失国体。内奸张善德等弑君不敬，亵渎圣体，其罪始于言表。陈廷敬居心不良，蛊惑皇上，离间君臣，十恶不赦。魏相书纵容陈廷敬，罪不可赦。 皇上逼视着鳌拜，大声道： 鳌拜，你这是一派胡言。 臣不忍看着皇上终日与狼狐之辈为伍。 鳌拜手下的侍卫一把刀架在陈廷敬脖子上，陈廷敬想今天反正已是一死，便高声说道： 辅臣大人，我蒙皇上垂询，晋将历代兴亡掌故，何错之有？皇上十岁冲龄，便懂得以史为鉴，有圣皇明君气象，真叹为神人。我身为人臣，万分欣慰。十岁的皇上尚且知道发愤自强，不负留眼后尘，难道真还有人想效法王莽不成？辅臣大人受先皇遗命，左理朝政，辛勤劳苦，遇着这么聪慧的皇上，应感到安慰，何故动起干戈？ 鳌拜，你告诉朕，谁想做王莽？ 鳌拜站起来，冲着陈廷敬吼道： 陈廷敬，你死到临头还在教唆皇上，我这就杀了你！ 陈廷敬脖子上那把刀立刻就举了起来。这时，魏尚书大喊一声： 不可！ 一把推开了陈廷敬，那刀僵在了半空中。 魏尚书，你不要以为老夫就不敢杀你，杀了老夫又何足惜？你要想想你自己。老夫有什么好想的？老夫身为辅臣，今日在清君侧替天行道，我担心你如何向十岁的皇上说清楚今天的事情。皇上要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他还在父母面前撒娇呢，你却要他看着这么多的人头落地。做皇上本来就是要杀人的，还怕见了人头？庶生之见，妇人之仁。 听得魏尚书这么一说，皇上大喊一声：魏师傅！一头栽进老人家怀里哭了起来。魏尚书也老泪纵横，抱着皇上。皇上突然止住哭泣，回头说： 朕不怕看见人头落地，鳌拜，我奏明了皇祖母，你的人头也是要落地的。 辅臣大人，你吓坏了皇上，看你如何向太皇太后交代。 索额图，朕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吓着，朕命你救驾。 索额图大声喊着救驾，可乾清宫的侍卫早换成了鳌拜的人，窝贺等御前侍卫已无法动弹。鳌拜吩咐手下侍卫： 留下几个人护驾，把所有人都带走。 鳌拜不管皇上如何哭闹，把魏尚书、陈廷敬、窝贺、张善德等几十号人全都押走了。鳌拜毕竟有些逞匹夫之勇，后边的事情还得往桌面上摆，不然他也难得向太皇太后跟满朝文武百官交代。索尼等大臣急忙请出太皇太后，各方争来争去几个回合，窝贺、西柱、哲克图、觉罗塞尔州等侍卫太监13人处斩，魏相书仍充帝师，陈廷敬不得再在皇上身边侍从，仍回翰林院去，张善德原也是被处斩的，皇上哭闹着把他保住了，仍回洪德殿遣用。魏尚书大人交了陈廷敬等字功，岳父大人交了他忍字功，他这一等一忍就十几年过去了。这时候陈廷敬已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礼部侍郎、清太祖实录总裁。岳元早生下两个儿子，老大名叫玉鹏，老二名叫壮吕。陈廷敬的弟弟陈廷统早中了举人，却未能再中进士，也灰了心，不想再下场子。陈廷敬拿他没办法，只得在京里给他谋了差事，在工部做了个笔帖侍。这陈廷统同他哥哥可是两个性子， 功名未成，只说自己的命不好，没遇着贵人。他总瞅着空，这家府上进，那家府上出。有一个夏天的夜晚，陈廷桐想去明珠府上拜访。明珠早已是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吏部尚书。陈廷桐在明珠府外徘徊着，忽见一顶轿子来了，赶忙闪开。下轿的原来是高士奇。高士奇现在仍只是个内阁中书，却在南书房里行走。他见有人慌忙走开，感觉特别奇怪。朗月当空，如同白昼，他竟然认出人来了，便叫道： 哎，这不是廷桐吗？在你外头干嘛呀？ 我想拜见明大人，可我这个七品小吏怎么也不敢进明大人的门啊。 明大人礼贤下士，海内皆知，来，随我进来吧。 可我这双手空空的。 不妨不妨，门包啊我给就是了，你随我进来得了。 哦，高大人，今儿啊我家老爷可是高朋满座，您请。 拿着吧。 哎呦高大人，哎呀，您就是客气，每回都要赏小的。 高士奇进了明府，迎出来的是管家安图。安图笑着说： 高大人您来了。 安大管家，好些日子不见了啊。 小的想高大人呢。哎，这位是？ 我带来的陈廷统，陈廷敬大人的弟弟，在工部当差。 哦，原来是陈大人的弟弟，失敬失敬。哎，还望安大管家照顾着。 安图领着高士奇和陈廷统往明府课堂去，老远就听得有人在里头高声说道： 神算，真是神算呀。 高士奇听了知道肯定是京城半仙祖泽深在这儿。祖泽深如今名声可是越来越大了，就连王爷阿哥都请他看相。安图让高士奇和陈廷统在门外稍后，自己先进去。不多时，安图出来说： 明大人有请啊。 高士奇刚躬身进门，就听到明珠朗声大笑说： 士奇来了呀，来，快快上座。 士奇拜见明大人。 哎，士奇就是太客气了，你我整日在一起，何必多此一礼啊。哎，这位是？ 回明大人，这位是陈廷敬的弟弟陈廷统，想来拜见明大人，我就领他来了。 哎呀呀呀呀呀，原来是廷统呀，我早就听别人说起过你了，还向你哥呀打听过你呢。来，坐呀。 廷统区区比贴士，哪值得明大人挂记啊。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今日在座的各位呀，好些就是从比贴士做起的。这位萨姆哈大人，户部尚书，他在顺治爷手上就是个比贴士。 廷统见过萨姆哈大人。我们满人读书不如你们汉人，肚子里也没那么多花花肠子，心直口快。 萨姆哈，你如今都是尚书了，还改不了这个性子。 高士奇也笑着说： 萨姆哈大人性子就是好，用不着别人琢磨他。 高士奇说话间向在座各位大人点头致意。他刚才只知道屋子里坐满了客人，眼睛里却是茫然一片，只等到给明珠请安完了才看得见别的人。果然看见了祖泽深也在这儿，其他的也都是老熟人，他们相互点头致意。这个时候两位丫鬟低头进来给高士奇和陈廷统扇扇子。陈廷统这才看见每位大人身后都有一位扇扇的丫鬟。明珠指着一位客人介绍说： 廷统说起比贴士，在座从比贴士做成大官的还真多。这位科尔坤大人原先就是老夫吏部的七品比贴士，如今是户部清吏司。 廷统见过科尔坤大人。 明珠又指着一位手摇团扇的人，刚想开口介绍，祖泽深打断他的话： 明大人，你不妨待会儿再介绍，容在下看完相再说。 哎呀，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都忘了， 祖先生呀，正在看相呢。 婷婷，这位是金城神算祖泽申，他相面不用你报生辰八字，只需你随意指一件东西便可说准，号称铁口直断。 不依祖泽申同令兄陈大人有过面缘。 陈廷统坐下，只见那位手摇团扇的人指着桌上一方端砚，他说： 我以这个砚台面相，你如何说呀？ 这方砚台实质厚重，形有八角，此乃八座之相，世人称六部为八座，可见大人您官位极尊呐。既然是相面，祖某可否直言？ 但说无妨。 如果祖某说了直话，得罪之处，还望大人您见谅。砚台虽然是读书人的宝贝，终究是文房内的物件，非封疆之料。大人这辈子要想做总督巡抚，只怕是没戏。 听祖泽申如此说道，众人都尴尬起来，不好意思去望那个人的脸色。那个摇团扇的人面有羞恼之色，却不好发作。明珠突然大笑起来，大伙儿也都跟着大笑了。 祖先生，你算的这位是内阁学士、工部侍郎，教习庶吉士、古文渊览总裁徐乾学大人。祖先生还真算准了，徐大人正是文房内的物件，皇上跟前的文学侍从啊，官位极尊。 终究不是封疆之料啊。 徐大人得罪得罪。 高士奇见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就凑上来打圆场，拿话岔开说： 祖先生，20年前高某在白云观前卖字糊口，是您一眼看出我的前程，今日请您再看看如何。高大人，你我已是故旧，知道底细，看了不作数。 明珠却极有兴趣说： 只当好玩，看看吧。 高士奇正掏出手巾擦脸说： 就拿我这个手巾看看吧。要说手巾绢素清白，自是玉堂高品，世称翰林院为玉堂。高大人蒙皇上隆恩，以监生入翰林，甚是荣耀。祖某可又要说直话了，绢素虽为风雅富贵之人所用，但毕竟篇幅太小。 祖先生意思是说，世奇做不得大用。 祖某衣物直断，未加思索，不可信，不可信。啊，不妨不妨，世奇在皇上面前当差，不过就是抄抄写写，甚是琐碎。做臣子的，不管如何大用，都是区区微臣，只有咱皇上才是惊天伟地啊。 明珠却道： 世奇可不是小用啊，他眼下在南书房当差，终日面临圣谕呢。 这个时候，萨姆哈敲敲手中烟管，他说： 祖先生就拿这烟管给我萨姆哈爷看看。 萨姆哈大人手中的烟管三节相合而成，大人做官也是三起三落，不知祖某说的对吗？ 祖先生，你可真神了。 我入朝侍奉30多年，的确是三起三落呀。 徐谦学旁边有位满人早坐不住了，站起来说： 我也拿着烟管看看相，看你如何说。 恭喜大人，您马上就要放外任去做学政去了。 这如何说来呀？ 烟是不能饱肚子的，就像这学政差事是发不了大财的官，而且烟管终日替人呼吸，就像学政终年为行苦的读书人鼓噪吹嘘，这不是要去做学政又是如何呀？ 哎呦，这就神了。这位是阿山大人，礼部侍郎，皇上这回点了几个学政，阿山大人正在其中。满官做学政的实在是不多，阿山呀可是深得皇上器重，可此事还没有在外头说呢。 正是祖先生所言，学政到底是发不了财的官儿，哪像萨姆哈大人呢，虽说是三起三落，却是巡抚总督都做过了，如今又做户部尚书了。 不急，阿山大人终究是要做到巡抚总督的。 啊， 这又是如何说呢？ 烟不是越吸越红吗？您的前程自是越来越红火。 科尔昆来了兴趣，也道： 既然两位大人都拿着烟管看相，我也拿烟管看看。 恭喜大人，您马上就要做一个发财的官了。 嘿嘿，还真是奇了。阿山大人拿烟管算命是清寒的官，我如何就要发财呢？ 这烟管原为老根做成，却用白银相合，根去木而添金，是个银字。想必科尔昆大人要去管钱法了。 科尔昆望望明珠，又望望萨姆哈，惊的是目瞪口呆。明珠早笑了起来，说： 神，真是神。萨姆哈大人保举科尔昆去做保全局郎中监督，皇上已经准了。 这时陈廷统悄悄地拉了拉高士奇的袖子，高士奇明白他的意思，便说： 祖先生，你也给廷统看看。 祖泽深打量了一下陈廷统，说： 还是不看了吧。 拜托祖先生看看，也让廷统吃这碗饭心里有个底。我也拿着烟管看看。 既然廷统硬是要看，祖某就铁口直断了。烟管是最势利的东西，用得着时浑身火热，用不着时顷刻冰冷。烟管如此倒也不妨，反正是个烟管，人若如此就要不得了。 陈廷统顿时羞得无地自容，浑身冒汗。明珠忙打着圆场问： 祖先生，为何同时拿烟管看相，怎么变出这么多种说法呢？ 其中自有玄机，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明相国，给您说件有趣的事儿。左图还没出事的时候找我看相，看相原是有很多看法的。左图抽出腰间的刀来，说拿这个刀来看，我听着就跪下了，怕得要命。 为何呀？ 我说我不敢算，说出来索大人您肯定要杀了我。索图说：你说无妨，我命该如何又怪不得你。我便说你饶我不死我才敢说。索图说我饶你不死。刀起索断，大人您的名字里有个索字，您最近可有性命之忧啊？ 他如何说呀？ 索图当时脸都吓白了，但呢又立即的哈哈大笑，直到自己身为领侍卫内大人一等伯，皇恩浩荡，岂会有性命之忧。我说老天能保佑大人自是您的福气，但依在下算来您有些难，还是小心为好。索图只是不信，结果怎样大家都看到了。 唉，索额图呀，一罪本要论死的，是我在皇上面前保住了他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